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墓地的音符里记载着无边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非常认真的说，你们香姐一向以睿智形象示人的孟爷爷，他会出逻辑错误，也许呢三观再正的人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也都会不清楚了吧。没有吃过也许不能抱怨，但总可以抱怨贵吧。这些的逻辑常识网友们已经是造句无数了，何况没有去过美国的人士还在天天说资本主义万恶呢，没毛病。 恋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，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。我的痴我的真，要给多少才完整，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，等到爱远走分量后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留在午夜梦回醉透了心，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量后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。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，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。我的痴我的真，要给多少才完整，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留在午夜梦回醉透了心，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已经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。 孟非他批评网友说话不负责任，人云亦云，可是如果大家都100%的中客了， 那意见领袖们去喝西北风吗？苛责看客不道德，苛责观众垃圾，苛责时刻任性，当然是容易的。可是那一个大明星大导演的崛起，靠得起不正是那点有盲点的大众粉丝吗？ 谁的灵魂碎片布满荒芜房间，隐形却比荆棘尖锐，现实的这蒙受裂有伤口却不流血，怎么熬过无声黑夜？逃避没有出口，谁敢承认犯错？勇敢才拥有真正的解脱，害怕颤抖的手握学着何时紧握，给自己一个承诺。我想的是他，未来是我的，尝遍了苦涩，倔强是 真是个考验。

刚说到明星开餐馆哈，一半是做实业，一半呢也是粉丝经济吧。我觉得疯狂的粉丝另花成千上万去追明星的演出节目，自然不在乎多花250块钱来支持一下偶像的事业。但相信大多数人走进一家馆子的目的，还是要填饱肚子，不是追星。 我的眼睛并不像万里一片天空，静止记入爱情是我说的，谁也听不见。这种孤单真可怜，多爱一次就多嫌寂寞。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？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，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，人最孤单的时候却不会掉眼泪。 最

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，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热烈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明星开餐馆，其实很多的明星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副业。做明星和做商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道路，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设。明星呢可以非常任性的对粉丝、对待其他的任何人，但是商人不能够任性的对待消费者或者是潜在消费者。明星是靠人设和作品来赚钱的，但是商人想基业长青，首先要把产品做好。 那个心动不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眼眶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对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。快乐慢动作冲动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同样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天一天一笔一爱红上